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 HTTP 世界全览与 HTTP 相关的各种概念。在上一讲的末尾，我画了一张图，里面是与 HTTP 关联的各种技术和知识点，也可以说是这个专栏的总索引。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看过呢？那张图左边的部分是与 HTTP 有关的各种协议，比较偏向于理论；而右边的部分是与 HTTP 有关的各种应用技术，偏向于实际应用。我希望借助这张图帮你澄清与 HTTP 相关的各种概念和角色，让你在实际工作中清楚他们在链路中的位置和作用，知道发起一个 HTTP 请求会有哪些角色参与，会如何影响请求的处理，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因为那张图比较大，所以我会把左右两部分拆开来分别讲。今天先讲右边的部分，也就是与 HTTP 相关的各种应用，着重介绍互联网、浏览器、外部服务器等常见而且重要的概念。为了方便你查看，我又把这部分重新画了一下，比那张大图小了一点，你可以点击后更容易的看。好，暖场词就到这里，让我们正式开始吧。你一定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网络生活，甚至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网络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一张平坦而一望无际的巨大网络，每一台电脑就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均匀地点缀在这张网上。这样的理解既对又不对。从抽象的虚拟的层面来看，网络世界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一个节点毫无障碍地访问到另一个节点，但现实世界的网络却远比这个抽象的模型要复杂得多。实际的互联网是由许许多多规模略小的网络连接而成的，这些小网络可能是只有几百台电脑的局域网，可能是有几万、几十万台电脑的广域网，可能是用电缆、光纤构成的固定网络，也可能是用基站、热点构成的移动网络。互联网世界更像是由数不清的大小岛屿组成的千岛之国。互联网的正式名称是 Internet。里面存储着无穷无尽的信息资源。我们通常所说的上网，实际上访问的只是互联网的一个子集——万维网。它基于 HTTP 协议，传输 HTML 等超文本资源，能力就被限制在 HTTP 协议之内。互联网上还有许多万维网之外的资源，例如常用的电子邮件 BT 和 Magnet 点对点下载、FTP 文件下载、SSH 安全登录、各种即时通信服务等等，它们都需要用各自的专有协议来访问。不过，由于 HTTP 协议非常灵活、易于扩展，而且超文本的表述能力很强，所以很多其他原本不属于 HTTP 的资源也可以包装成 HTTP 来访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能够看到各种网页应用，比如微信网页版、邮箱网页版的原因。综合起来看，现在的互联网90%以上的部分都被万维网，也就是 HTTP 所覆盖，所以把互联网约等于万维网或者 HTTP 应该也不算大错。上网就要用到浏览器。常见的浏览器有 Google 的 Chrome、Mozilla 的 Firefox、Apple 的 Safari、Microsoft 的 IE 和 Edge，还有小众的 Opera 以及国内的各种换壳、极速的浏览器。那么有没有想过，所谓的浏览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浏览器的正式名字叫 Web Browser，顾名思义就是检索、查看互联网上网页资源的应用程序。名字里的 Web 实际上指的就是 World Wide Web，也就是万维网。浏览器本质上是一个 HTTP 协议中的请求方，使用 HTTP 协议获取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当然，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检索、查看网页，它还集成了很多额外的功能，比如 HTML 排版引擎用来展示页面，JS 引擎用来实现动态化效果，甚至还有开发者工具用来调试网页，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插件和扩展。在 HTTP 协议里边，浏览器的角色被称为 User Agent，也就是用户代理。意思是作为访问者的代理来发起 HTTP 请求。不过，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通常都简单的称它为客户端。刚才说的浏览器是 HTTP 里的请求方，那么在协议的另一端的应答方又是什么呢？这个你一定也很熟悉，答案就是服务器 Web Server。Web Server 也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概念，它是 HTTP 协议里响应请求的主体，通常也把控着绝大多数的网络资源，在网络世界里处于强势地位。当我们谈到 Web 服务器的时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硬件和软件。硬件含义就是物理形式或者云形式的机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是一台服务器，而是利用反向代理、负载均衡等技术组成的庞大集群。但从外界来看，它仍然表现为一台机器，不过这个形象是虚拟的。软件含义的 Web 服务器可能我们更为关心，它就是提供 Web 服务的应用程序，通常会运行在硬件含义的服务器上。它利用强大的硬件性能，响应海量的客户端 HTTP 请求，处理磁盘上的网页、图片等静态文件，或者把请求转发给后面的 Tomcat、Node.js 等业务应用，返回动态的信息。 比起层出不穷的各种外部浏览器，外部服务器要少很多了，一只手的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阿帕奇是老牌的服务器，到今天已经快25年了，功能相当完善，相关资料也很多，学习门槛低，是许多创业者建站的入门产品。安这个字是外部服务器里的后起之秀，特点是高性能、高稳定、易于扩展。自2004年推出以后，就不断蚕食阿帕奇的市场份额，在高流量网站里更是不二之选。此外还有 Windows 上的 IIS、 Java 的 Jetty、 Tomcat 等等，因为性能不是很高，所以在互联网上应用的比较少。浏览器和服务器是 HTTP 协议的两个端点，那么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别的什么吗？当然有了，浏览器通常不会直接连到服务器，中间会经过重重关卡，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叫 CDN。 CDN 全称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翻译过来就是内容分发网络，它应用了 HTTP 协议里的缓存和代理技术，代替原站响应客户端的请求。 CDN 有什么好处呢？简单来说，它可以缓存原站的数据，让浏览器的请求不用千里迢迢的到达原站服务器，直接在半路就可以获取响应。如果 CDN 的调度算法很优秀，更可以找到离用户最近的节点，大幅度缩短响应时间。打个比方，就好像唐僧西天取经，刚出长安城就看到阿难与迦叶把佛祖的真经递过来了，是不是很省事？ CDN 也是现在互联网中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除了基本的网络加速外，还提供负载均衡、安全防护、边缘计算、跨运营商网络等功能，能够成倍的放大原站服务器的服务能力。很多云服务商都把 CDN 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我也会在后面用一讲来专门讲解 CDN。 前面说到过浏览器，它是一种用户代理，代替我们访问互联网，但 HTTP 协议并没有规定用户代理后面必须是真正的人类，它也完全可以是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的名字就叫爬虫，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动访问外部资源的应用程序。爬虫这个名字非常形象，它们就像一只只不知疲倦的蚂蚁，在无边无际的网络上爬来爬去，不停地在网站之间奔走，搜集抓取各种信息。据估计，互联网上至少有 50% 的流量都由爬虫产生的，某些特定的领域还会更高。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网站今天访问量是10万，那么里面至少有5、6万是爬虫机器人，而不是真实的用户。爬虫是怎么来的呢？绝大多数是由各大搜索引擎放出来的，抓取网页，存入庞大的数据库，再建立关键词索引，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搜索引擎中快速的搜索到互联网角落里的页面。爬虫也有不好的一面，它会过度消耗网络资源，占用服务器和带宽，影响网站对真实数据的分析，甚至导致敏感信息泄露，所以又出现了反爬虫技术，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爬虫。其中一项就是君子协定 robots.txt， 约定哪些该爬哪些不该爬。无论是爬虫还是反爬虫，用到的基本技术都是两个，一个 HTTP， 另一个就是 HTML。 到现在我已经说完了图中右边的五大部分，而左边的 HTML、 Web Service、 WAF 等由于与 HTTP 技术上实质关联不是太大，所以就简略的介绍一下，不再过多展开。 HTML 是 HTTP 协议传输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描述了超文本页面，用各种标签、定义文字、图片等资源和排版布局，最终由浏览器渲染出可视化页面。 HTML 目前有两个主要的标准， HTML4 和 HTML5。 广义上的 HTML 通常是指 HTML、JS、CSS 等前端技术的组合，能够实现比传统静态页面更丰富的动态页面。接下来是 Web Service， 它的名字与 Web Server 很像，但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Web Service 是一种由 W3C 定义的应用服务的开发规范，使用 Client Server 主从架构，通常使用 WSDL 定义服务接口，使用 HTTP 协议传输 SML 或者 SOAP 消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基于 Web 的服务架构技术，既可以运行在内网，也可以在适当保护后运行在外网。因为采用了 HTTP 协议传输数据，所以在 Web Service 架构里，服务器和客户端可以采用不同的操作系统或者编程语言开发，比如服务器端用 Linux 加 Java， 客户端用 Windows 加 C#， 具有跨平台跨语言的优点。 WAF 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词，意思是网络应用防火墙，与硬件防火墙类似，它是应用层面的防火墙，专门检测 HTTP 流量，是防护 Web 应用的安全技术。 WAF 通常位于 Web 服务器之前，可以阻止 SQL 注入、跨站脚本等攻击。目前应用比较多的一个开源项目是 Mod Security，它能够完全集成进阿帕奇或者 Nginx。 好了，今天我详细介绍了与 HTTP 有关系的各种应用技术，在这里简单小结一下要点。互联网上绝大部分资源都使用 HTTP 协议传输，浏览器、 是 HTTP 协议的请求方，就是 User Agent。服务器是 HTTP 协议的应答方，常用的有 Apache 和 Nginx。CDN 位于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主要起到缓存加速的作用。爬虫是另一类的 User Agent，是自动访问网络资源的程序。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些概念，也利于后续的课程学习。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你觉得 CDN 在对待浏览器和爬虫时会有什么差异吗？为什么呢？第二个，你怎么理解 Web Service 和 Web Server 这两个非常相似的词？欢迎你通过留言分享答案，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